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38集，何为恩义？那人话虽然说得客客气气，但这不是因为凶神恶煞的西厂番子忽然转性变得温顺纯良起来了，而是因为这些人眼看着唐范被宫里指派办案，连汪直也不曾对他颐指气使，是以跟着剑锋转舵，礼让三分。当然，如果唐范不肯跟他们走，有汪直的命令在那里，这些人依旧会像那天晚上叫唐范进宫一样，二话不说挟起他就走，这叫先礼后兵。唐范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只能站起来揉了揉胃，感觉好像不是像刚才那样胀了，这才道：走吧。 多谢唐大人体恤。 对方笑道，倒还询问起他的意见来，问道： 不知唐大人是想骑马还是坐轿子？我们都准备好了。 有轿子坐，唐范当然不会矫情客气，当下直接就钻进那顶前后有两个轿夫抬着的空轿子。兴许是被汪直这样喜怒不定的老大压迫久了，西厂办事效率真不是盖的。唐范刚一坐进去，就感到轿子呼的一下腾空而起，开始飞速前进。难得的是，轿子竟然只是微微晃动，比起平地来也不显得颠簸多少。他掀起帘子往外探看，便见左右景物犹如往后飞腿，嗖嗖嗖的一掠而过，目不暇接，看久了还有些头晕眼花。他赶紧放下帘子，趁着这段时间在轿子里闭目养神。这一闭目竟然就直接睡了过去。等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两下醒过来的时候，才看见西厂的人探进轿子里来，对他道： 大人，宫门到了。 唐范睁开眼，感觉身体倒是好了很多，小憩片刻之后，胃疼的感觉也消失了，不由伸了个懒腰，弯腰离开轿子。汪直正等在那里，满脸不耐烦，见他终于到了，二话不说转头就往里面走去。 快走，晚了就见不上了。 什么？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听得唐范莫名其妙。 袁良吞金自杀。 汪直看了他一眼道。唐范这一下可真是吃惊不小了。你到底做了什么？ 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我才离开半天，袁良就……太子可知这件事？唐范忙问。汪直叫他进宫，自然也要让他明白前因后果，便借着前往慈庆宫的这段路程，简单将事情说了一下。唐范这才知道，他和汪直分道扬镳之后，汪直就入了宫，直接找上袁良询问韩藻的死因。袁良自然一问三不知，二一推作五。汪直见他不肯坦白，心说：我顾忌着太子，有心替你们遮掩，你还不肯承认，那就不要怪我了。他就威胁袁良，说自己已经知道他与福如勾结的事情，如果袁良不肯说实话，就要去禀告贵妃，到时候袁良会死得更惨，连太子吴废后等人估计都会被牵连。威胁归威胁，实际上汪直也没想好到底要怎么做。韩辉对韩藻下手，但又要选在万贵妃刚好送汤过来的时间，这其中必然少不了两边的合作。依旧是袁良，袁良是送韩藻入宫的人，又是唯一能够与韩辉有所交集的宫里人。二就是万贵妃身边必然要有人算准送汤的时间。 事先跟袁良这边商量好，然后选在这个时间发作。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前唐范就已经对汪直推断过了。万贵妃的为人善妒又记仇，他恨一个人，那就是恨到了骨子里去，绝对不会改变主意。就像对太子，太子朱有成没有出现之前，后宫女人和子嗣在万贵妃面前都只有全灭的后果，因为皇帝宠着默认着，朝中大臣也无人敢发声，以至于皇帝一把年纪连个儿子都没有，眼看就要绝后了。这个时候太子出现了，而且居然已经六岁了，也就是说在他眼皮底下整整生活了六年，万贵妃却被一众宫人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这种巨大的被欺骗感，让一向称霸后宫的万贵妃怎么受得了？所以她就算知道太子已经懂事了，将来可能会记仇，还是下手弄死太子的生母季氏。当初帮忙隐瞒太子存在的宦官张敏，吓得直接吞金自杀，正是害怕被万贵妃报复。所以这种情况下，以万贵妃的为人性格来推断，她肯定是宁愿再重新扶植别的嫔妃生的儿子来当太子，也不愿意让朱有称当上太子。既然不愿意让朱有称当太子，那她何必还送什么绿豆百合汤讨好太子呢？可见她原来的本意必定不是如此的。会送汤过来，肯定是因为他身边有亲近的人再三劝说，才改变了万贵妃的主意。能够在万贵妃近身服侍，又能劝说得动他，这样的人选实在寥寥无几。而深受万贵妃倚重的大宫女福如必然是其中一个。所以唐范跟汪直推断，袁良如果是跟万贵妃身边的人有勾结，那这个福如肯定就是最有可能的人选。但汪直不能直接去找万贵妃说明情况呀，这样一来袁良跟福如勾结的事情就曝光了，袁良又是太子的近侍，万贵妃难免还是会觉得这是太子想要栽赃自己，肯定会找太子算账。如此一来，汪直想要两边都讨好的目的就没法达到了。还有福如在万贵妃身边当宫女，好端端的干嘛要跟袁良勾结，弄出这些事情来呢？所以汪直必须想一个法子，既能够把幕后凶手揪出来，又不至于让万贵妃有掀起清洗后宫的借口。当然这不是汪公公心怀慈悲，而是他想要投机。他不是不想直接把袁良抓回西厂去审问，而是这样一来动静就闹大了，万贵妃那边也会察觉，所以汪直只能先借查案之机，一边派人秘密审查福如，一边又私底下找上袁良，告诉他福如和韩辉都已经招了，让袁良最好也识相一点，该招的就自己招了，免得连累更多的人，到时候诸般苦刑一上，想死都死不了。面对汪直将来龙去脉全部道了出来，袁良自然没法再狡辩，但他却表现得很冷静，只对汪直说他一人做事一人担，希望不要牵连到任何人身上去，他受继妃重托，要看着太子长大，更不能因为这件事将太子拖到泥沼里去。汪直不屑地说， 这还用得着你交代？我要是想把事情闹大，早就到贵妃面前去领功了。 袁良得到他的保证，就说希望能够再见太子一面，他还有些话要和太子说。汪直同意了，然后汪直就急急忙忙地出宫来找唐范了。唐范听完沉默片刻，问道，他见完太子之后就自杀了？汪直点点头， 是吞金，不至于马上死，还有些时间。这件事从头到尾了解内情的也就你我二人，我找你进宫是想让你去问个明白，袁良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看他是出于个人原因， 还是背后另有所图？还有，我们得商量一下如何处置俘虏，以便瞒过贵妃那边。 从元良说想再见太子一面的时候，汪直就已经料到他会这么做了。因为如果要保太子，只有元良一死，所有事情才算干净。到时候给俘虏套个罪名，韩辉那边再处理一下，基本就死无对证了。说话间，二人已经来到慈庆宫，太子很快就出来见他们。他眼眶有些红，神色还算平静，也不晓得是否已经知道了什么，只是对汪直他们道： 汪内丞，唐退官，袁内侍病得很重，他想见你们。 做戏做全套，汪直点点头，也煞有介事地说道： 请殿下带路。 你们随我来。 不得不说，在东宫服侍太子的这帮人忠诚度是很高的，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瞒着万贵妃偷偷帮继妃抚养太子看着他长大的宫人。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小孩将来能当太子，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孩会不会提前夭折。而且他们也很清楚，万一被贵妃发现，迎接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饶是如此，这些人依旧这么去做了。原因无他，只能说再黑暗的地方也会有善良的人性。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太子并没有长歪，他依旧向往光明，心地纯善。唐范能从他的文章和字体中看出他的内心，也同样坚信太子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外头如何风吹雨打，东宫自成一个小小的世界，许多人用自己的性命维护着这位小太子，这不是任何金银财宝能够打动的。所以之前就连汪直的西厂势力也未能渗透进来。老实说，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帮人，唐范也很奇怪元良为什么要这么做。太子将唐范二人带到东宫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内，此时的元良正半躺在床上，他的脸色蜡黄，与之前判若两人，气若游丝，看上去仿佛没有多少时日了。吞金自杀是比上吊和服毒还要艰难痛苦的死法，不过在宫里头要上吊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得有工具，还容易被发现，毒药更是不好找，相对来说吞金就方便多了。像袁良这样的地位，这么多年肯定也有不少私房机子，只要将一些碎金子剪小块些，或者酒水送服，就可以达到自杀的目的。这也是宫里人常用的法子。当年因为隐瞒皇子出生的事情被发现，内患张敏担心被万贵妃报复，就是这样自杀的。话说回来，万贵妃脾气不好，对身边宫人奴婢也时常打骂。若说福如因为受不了万贵妃的行径而生起报复之心，唐范倒是相信的，只不过又不知道他为何不直接向贵妃下毒，要用如此迂回的手法，这又是一个有待解答的疑点了。却说袁良虽然一步步走向死亡，但脸上却一直波澜不惊，看见二人到来，他就先请太子出去，没等唐范他们发问，就主动道：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我都会说的，不过求你们一件事，这事从头到尾跟殿下没有一丝干系，我死了之后还请你们不要牵连到殿下身上，好吗？ 汪直面无表情。 别废话了，快说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袁良叹了口气，神色黯然。 当年我刚进宫的时候，被分配到内宫藏书阁帮忙打扫。那会我年纪小，不懂事，经常得罪人，还挨打。多亏了在藏书阁的季姐姐时时回护我，又教我读书识字。在我受罚没有饭吃的时候，又将自己当天的份力分给我。这一辈子，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恩惠。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季姐姐有些奇怪，她吃不下饭，还经常呕吐。我担心她生病，就再三追问。季姐姐才告诉我，她可能是有了身孕。在知道孩子是陛下的之后，我既为她高兴，又为她担心。高兴的是，当时后宫没有子嗣诞生，季姐姐如果能够生下男孩，那一定能够当上妃子，说不定孩子还能被封为太子。担心的是，后宫是万贵妃说了算，连皇后都因为得罪她被废。如今万贵妃没有子嗣，她能容忍姐姐把孩子生下来吗？果然，过了不久，万贵妃听说季姐姐怀孕的消息，就派宫女过来逼迫她堕胎。季姐姐人好，像我一样受过她恩惠的人也不在少数。那宫女强灌了季姐姐一碗堕胎药之后，抵不过我们的苦苦哀求，没有再为难她，而是直接去向贵妃禀报说药已经服了，季姐姐没有反应，应该是生了病而非有孕。万幸那药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殿下最终还是出生了。你们看，如今殿下头顶毛发稀疏，便是因为那时候药性发作留下的胎毒。 一及往事，袁良的眼神变得幽远，眼睛也湿润起来。 殿下出生之后，季姐姐带着她每天东躲西藏。季姐姐身体不好，又没有分力，殿下的口实就全靠我们四处去寻，还要瞒着贵妃的耳目，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如此一直熬到殿下六岁，张敏在陛下面前坦诚了殿下的存在，殿下被立为太子，我们都欢欣鼓舞，替季姐姐高兴，满以为她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谁知道殿下被立为太子没几个月，季姐姐就死了。 他流下眼泪，字字泣血。 都说好人会有好报，可我不明白，季姐姐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呢？ 这个问题，别说袁良，连唐范也回答不出来。这世上总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这样那样的利己目的，做出损害别人利益甚至性命的事情。万贵妃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儿子了，太子也都被册立了，她还迫害季氏，这对她来说有好处吗？站在万贵妃的立场，她当然会说有，因为她恨季氏能生儿子，她不能。因为他恨季氏将儿子的存在隐瞒了那么多年，恨自己被当成傻子，因为他害怕将来太子登基，季氏就是皇太后，而他只是一个贵妃。以上种种，如果万贵妃需要，自然可以想出一箩筐的原因来。在他心中，没有宽恕，没有宽容，也没有退让这些字眼。 现在满朝官员，包括内阁高高在上的那几位宰辅，他们成天啥事儿也不干，得过且过，却能儿孙满堂，尽享富贵荣华。当年万贵妃害变后宫女子和皇嗣的时候，他们枉为国之栋梁，一声也不敢吭，生怕万贵妃吹一吹枕头风，自己就掉了乌纱帽，便任由他为所欲为。反倒是那些平日里被文官们看不起的宫女和宦官们，拼着性命保全了太子，可最后也没什么好下场。难道真的是忠义自古遭谗害，奸佞便能福禄全吗？